系翻嚟第三节，原本咧都系想讲下呢、這个。丁屋嗰啲嗰個生意模式， 要繼續 可能揾一日先講，因為我覺得今次呢單嘢咧好笑。 係啊，嗱，因為咁樣，侯志強咧，佢出到嚟講就話咧，呢啲嘢係我嘅物業嚟噶嘛，係、嘛？我中意點起就點起噶啦，係嘛？嗱，我哋試下。 佢分多代代入咗侯志强个思考模式。 系啦，我代佢 角色。将头先 Johnny Fox 讲啲嘢，屌你咪 ！Johnny Fox 讲啲嘢，全部都系一个殖民主派讲啲嘢咧，全部都系根据，因为你而家承认咗英国政权，同埋亦承认咗而家香港政府政权，先至会讲嘅啫嘛。因为如果咧，我原本就已经系新界人啦，我未嚟之前，你哋未嚟之前，你呢个外来嘅政权未嚟之前，我已经系呢度嘅地主嚟噶啦。 冇错啦， 而家系攞翻我原本块地啫嘛。 冇错啦， 如果按呢个逻辑， 系嗱，以侯志强嘅逻辑，我代佢嗰个身份咧，我系完全。否定呢个政权嘛，我唔承认你嘛，而家我系呢个地嘅地主，我中意起500层，我起中意起到直达天庭，上到朝天门，就系我嘅事嘛，关你咩事啊？只要我起咗之后唔冧就得噶啦，系嘛？咁我否定你嘅政权，而家系要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啊嘛，我根本就唔承认你嘛， 系咪？而家立过就要立过嗰张租约咯， 喂，咁你叫侯志强去咪抬棺材去呢个中联办咪得咯，咪反咩话攞翻自己 嘅嘛？嗱，呢个系一来屈佢啦，二来呢个分析，即系按佢个逻辑，按佢个逻辑咧。如果佢咁样嘅逻辑要成立咧，就必须要否定晒之前嘅嘢先得嘅。 嗱，除咗否认港英之前咧， 全面否定， 要连共产党都否定埋。点解啊？你共产党几多岁啊？你49年先建国嘛？我喺度祖孙，我系由崖山之下，知唔知啊？宋帝昺嘅后人嚟噶嘛？六秀夫抱住你噶嘛？ 查实其实要否定埋基本法嘅，按佢个讲法， 否定基本法。否定埋你中共政权啊嘛！你1921年先有中共啫嘛， 可以约埋王文去烧基本法。 系啊，烧基本法。 不过咁， 嗱，侯志强烧正本，王中文烧影印本。 呢啲无赖咧，真系叫咩咧？龙门任李摆，逍遥境界。 系、 佢中意边度着数嗰阵时，咪派边度咯。 系啊， 你中意英国字英字嗰阵时候，攞英字嘅着数。 系 啊，而家移咗民，即系移咗回归啦，跟住又舐共产党，又舐着数。 舐下发现， 舐下发现， 舐下发现，咦，补地价嘅 系咯。系咯，俾少少利息都要啦。 我哋咧，唔系啊，如果你系跟翻照，即系跟翻大陆嘅嗰套咧吓，你香港回归咗，你唔应该再享受英国人嘅特权啊嘛。跟翻大陆70年地契，所有地都系冇丁权， 收翻晒先咯， 收翻晒先。你同政府租翻70年， 你系地主啊，第一个拉你去斗地主， 第一个去跪玻璃先啊，系嘛？ 不过咁，我觉得共产党唔系呢个唔系讲笑嘅，我自己估计咧，共产党一定揾佢算账， 系， 因为你班人当年。帮英国佬嚟搞我， 吓、 啊，其实而家咧我叫做咧开始回归， 都唔系噶， 开始回归嗰时咧我就俾啲着数你。 唔系，其实佢咧佢有帮共产党嚟搞嗰啲民主派嘅，所以咧佢已经立咗功噶啦。 但系长即系如你话即系长久以来嚟讲咧，不过 点都系拜登，我觉得系会搞佢多啲。 仲有，因为咧涉及到利益， 系 最紧要唔系话真系为报仇呢样嘢，最紧要系利益，即系嗰扎咁嘅发展。喂，陈茂波话我舐好过你舐啦，新界佬。 系啊， 几时到你啊？梁振英话 古董啊嘛，佢嘅地方。 梁振英话，689话我 上香，何上香。 我做多4年嘅话，我今次最 last 4年，我仲唔大贪特贪啊？到时阿波，你想 专搞啲咁嘅乡市派啊？ 一定会啊！即系讲到乜嘢咩？唔好同我讲咩意识形态，唔好同我讲呢啲，唔好讲咩家仇国恨，全部嘥气，全部耷拉晒。 嗱，咁而家有个问题，去到咧。佢哋已經之前拉咗沙田嗰個鄉委會嗰個人啦嚇，個姓黎嘅好似。 唔係告呢樣嘛，告。 咁而家咧就講埋阿發叔都係喎，佢兩父子佢同佢個仔劉業強土丁咧起咗啲丁屋出嚟，咁你話賺咗億幾喎？其實咧，阿劉皇發有幾十億身家咧，全部都係靠呢種方法賺翻嚟嘅。 冇錯。 咁如果係咁講咧，就應該咧 呢個產業好耐 就拉埋發叔喎。嗱，舊年投票咧就等埋發叔，而家咧還定拉開啦，拉埋發叔啦，應該係嘛？係。係咪咁講啊？佢最大嗰个嚟嘅，如果讲土丁，佢香港最大嘅土丁集团， 佢一日仲系立法会议员，一日应该唔喐佢住嘅，暂时。 立法会 即系过埋2016就。 如果犯咗罪，都可以拉噶嘛，照计。咁立法会议员去杀人都得噶啦。 立法会议员当然啦，我头先讲嗰个系政治计算，即系尽可能都唔喐佢住。 哦，咁啊系。 立法会议员犯法当然会拉啦吓。 系系系。 咁立法会议员我啊嘛，掟杯掟出梁振英，咁梗系会俾人拉啦。 系啦，唔系啊。其实佢嗰次咧，最嗰次其实咧有个问题就系，如果佢承认佢系掟梁振英咧，咁我哋 即係向佢鼓掌啊、歡呼啊，佢又話甩手，即係佢想逃避呢個法律責任咯。 即係唔小心甩手抗爭。 係啦，咁樣我哋唔係咁 buy 咯，唔係咁滿意咯，係嘛？即係你 嗰個 inconsistency 真係好犀利。 掟咪掟咯，你做人有啲吉屎嘛，係咪先？喂，你呢個梁振英係人渣啊，我一掟你啊嘛，為民除害。 我今日咪太多政治， 太多政治啦。喂，嗱咁樣，咁而家拉屎字咧，一定要訪問大 N， 因為上次大 N 上嚟咧，我哋都本來想計劃咗訪問佢嗰啲創業史。 我一路都冇詳細訪問， 因為上一次咧，我哋開始訪問咗肥佬，咁佢有講嗰啲創業嘅辛酸啊，到時講咧，創業甜酸苦辣咧，第一個字甜係冇嘅，一定係酸苦辣，好後期先有得甜嘅， 絕對係。 係啦，咁你講講 呢個 創業史。 哇！你想我講創業史啊？咁啊嗱， 不如講講你之前 講我你嘅出身先啦， 即係我哋而家獅子山下的故事。 咁啊堅啦嗱，咁 講翻你係 我讀書不成啦。咁啊，第一份工咧，咁啊， 好多老闆都創業，即係都係讀書不成。 哦，一定，其實呢個必須，基本上必須添啊。 必須讀唔成書，死都冇一定做唔到老闆仆街。 因為 攞得孖車邊，雖然 因為你有一個安全網嘛， 係 你咪唔會去做長。 你有路行啊嘛，有路行嘅時候，你咪唔會去搏命咯。 我 nothing to lose， 係啦， 我啲 loser。但我有個即係自己有，我唔知點解嗰第一份工，我好彩地咧，我自己打一份嗰陣升到啊。打一份星島，咁我就揀咗一間，佢寫我見到佢英文嚟嘅，全英文嘅，佢寫住 small company， 咁我仲識少少英文嘅，我英文攞 U 嘅，咁啊， 我都係， 咁我睇住我你細公司仔需要一個好似 family 咁嘅公司，咁我估計係應該外國人公司細嘅，咁我於是去見工。请咗，好彩啦！咁我觉得， 我想问啊，你系读到咩啊？你系读书唔成？ 中午， 中午啊， 中午。 哦，咁啊，会考几多分啊？会考？ 哇，好高，两分。 哦，两分，你高我一分。 我顶啊！咁但系咧就，我由细到大咧，我都讲翻啦。其实我有样嘢要多做老豆嘅。 系。 我细个嗰阵时咧，佢系俾芝麻街我睇。 俾咩话？ 芝麻街。 哦，芝麻街哦。从小养成对英文嘅兴趣。 我虽然英文攞 U， 但系 oral OK 嘅。 哦。 不嬲都 OK 嘅，即系而家更加冇乜障 碍。咁你系冇心考试啫，我相信。 我唔。 你可能都唔系真系完全唔读得书嘅。 我系冇心考试，我唔中意背书嘅人嚟嘅。 系。 我从来嗰阵时我历史我都系靠我系睇历史嘅话，我系当故事睇嘅。 系。 我唔中意背表嘅。 啊，你都系。 因为我冇记性。我摊开少少啊！我睇过一个 documentary 咧，有个人好叻嘅，咁佢话啦，其实历史唔应该背诵，历史系要消化同埋融会贯通。 其实系兴趣， 兴趣。 其实读书咧，你启发到嗰样嘢嘅兴趣咧，你系会唔使自然喺个脑度噶，你反而咧夹硬死背咧， 冇错。 喂，读书年代唔睇，唔会成日睇嘅，因为你好抗拒，成日要。 系啊， 我都好憎英文，我真系好憎英文科噶。我焗住噶啦，其实真系。 但係咧，咁跟住嗰個叻人就講咩咧？佢話歷史應該係點咧？例如話慈禧太后，嗱，如果冇慈禧太后呢個人出現，即係最叻嘅讀歷史人應該要咁做啊！冇咗慈禧太后之後，會發生咩事？咁你要諗啦，咁八國聯軍咪唔會有火燒圓明園，叭叭叭叭，咁跟住黑死病咪唔會 推敲 一啲嘢，咁先係一種，因為世界就係多變。咁啊， 谂翻转头， 读书不成啦，咁啊做咗份工，咁咧响 做咩嘅呢份工系？ 其实我做 messenger， 系， 咁咧就因为公司真系好细，个鬼佬日日对住，咁啊四个人到嘅啫，有几个中国人，咁变咗咧就焗住要同佢讲，我成日要跟，同埋我有阵时会跟入跟佢去出去做，帮佢助手嘅，咁咧就变咗咧焗住，同埋够胆讲英文，咁即系到心尾都练到即系。我前嗰排开会， 一身功夫啦 我前嗰排去一个英资公司开会，本来成扎中国人，跟住有条鬼入咗嚟，成个 channel 要变翻晒 英文， 跟住有个北京嘅女人入喺个 conference 度，跟住我哋全部人要全部转晒做 普通话。 咁其实呢啲，我觉得呢个我只有啲天分啦，但系读书又真系冇天分嘅，所以头先正如你所讲咯。咁好啦，做完呢间公司之后咧，咁跟住都去玩咗一排，即系欧游。孭住個背囊咁樣，咁亦都歷練到一個人嘅獨立、自主。咁跟住就 鬼仔性格， 跟住就再打咗幾份工之後咧，就自己創業啦。我第一份創業係咩咧？就同三個朋友。其實我嗱，如果計翻我再真係創業咧，我第一份創業咧係我六年班。 我 六年班做咩咧？其實要當㗎。 啊，你當係 點解咧？因為我做過兩次生意，六年班嗰時已經。 我走去上水一啲渔场嗰度咧买啲金鱼翻嚟， 哦， 然之后咧就摆响我住屯门嘅，就摆响屯门嗰度咧就卖。 哦，金鱼仔， 金鱼仔，break even， 系 唔错。咁第二次创业咩咧？就我朋友佢就家姐系做制衣厂嘅，我就攞啲三板翻嚟咧，就喺弥敦道边个位咧？就系上次我哋网聚嗰个位啦。 弥敦道， 弥敦道，我哋饮。伦敦大酒楼啊，下低嗰度正正嗰度啊， 哦， 我嗰度摆档， 哦，就铺地摊，嗰啲地方发达啦，卖金鱼， 唔系卖金鱼，卖衫， 哦，卖衫，哦，嗰个咁旺卖乜都得啦， 赚咗两嚿水， 哦， 都仲未计之前嗰啲派财神， 哦， 啲咪网友知咩叫派财神啊？ 知 知啊嘛， 而家未必够我知啊，而家 系嘛， 系啊， 解释下， 解释下啦， 咁意啦，咁其实敲门就 写有时自己手写， 自己手写，然之后写财神到， 财神到， 咁咧。嗰陣時候我喺元朗派嘅，咁我就揀點解揀元朗咧？因為元朗多啦私樓，咁我細個已經有啲市場策略噶啦。仲有嗰度有等大 廈，有市場觸覺喎。 嗰個叫喜利，有一種等大廈叫喜利大廈，出名多雞竇嘅。我梗係嗰派，我梗係同我朋友一齊派，梗係嗰度派啦。 係個個都中意財神刀。 咁嗰條友咧就企喺隔離睇我派，跟住錢就同我分一半。 哦， 因為嗰個有啲小霸王作風。 哇，嗰個仲聰明過你喎， 識識 食夾棍。 當然啦，最到最終識騎劫先係王道。 不過咁，我所知而家佢係好老道嘅，因為佢練精學辣。嗱，我都等佢同，我都同 呢個係另一個問題。 我都同啲網友講，記住唔好怕蝕底。 係 嗰陣時我 得一時， 我嗰陣時我分錢。嗰时都觉得唔抵嘅，但系而家大个谂下，咦唔系，赚咗个经验系我自己嘅， 系啊， 咁同埋个策略， 佢唔敢啊嘛， 我个策略都系谂埋出嚟话，咦呢等起你大厦多鸡好啊，唔系性工作者啊， 唔好收重字啊， 左靠啲， 系 性工作者，咁佢自然咧，佢注重嗰个收入啊，系要生意对， 所以系啦，佢对于财神嗰个 接受程度好高嘅， 系啊， 嗰阵时1980几年。嗯，讲紧系， 咁真系几有生意触觉。 哇，俾五蚊你好多啦， 多啦，我开心到笑啊！ 好多五毫子嘅咋， 五蚊嗰阵时仲系五蚊纸嚟噶，可能好多网友都未见过五蚊纸，咁好开心，有啲十蚊添，五纸，咁家庭嗰啲 你好彩啦，一五毫子一蚊嘅啫嘛， 冇错啦，家庭嘅五毫子一蚊嘅。 讲紧你讲八十年代有人嚟派财神，通常导游嘅， 系 一系细路仔，一系导游， 系 咁我哋咧系都唔会俾五毫子咁肉酸嘅，俾一蚊嘅。 咁咁呢四單就叫我自己細個已經夠膽出嚟咁創業啦。其實跟住呢， 即係其實你都係有叫做嗰種市場觸覺啊，有嗰種揾錢嗰種觸覺咯。 其實係㗎，我而家都好多 idea， 我揾緊拍檔，喂，你幫我執行佢啊，我俾橋你啊。係咁講翻嗰度先啦。咁跟住就 你出嚟第一正正式出嚟搞公司， 搞第一間公司咧，咁其實就同幾個朋友咧就夾粉，嗰陣時已經開始寫 program 啦。咁我就唔係寫 program 嘅，咁我揀咗兩個拍檔，咁其中一個啦，有一個就港大高材生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好資深嘅 programmer， 咁啊諗咗一個咧就俾診所用嘅program， 就做咩咧？就話喂咁多人要登記，即係用紙，我覺得唔方便。嗰陣時維持係1991年，我已經諗到要咁做啦。咁結果咧就做咗出嚟，咁因為嗰陣時咧就啱啱入行，即係啱啱創業，就唔識得 sell 嘢。咁跟住就一套都買唔到。 哦， 咁可能真係好多原因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冇毅力啊，冇恒心啊，又 嗰陣時電腦都唔係咁 common。 冇錯， 哦，係啊，嗰十年代冇咁 common。 同埋一樣嘢，我哋太 電腦大部啊， 一嚟咧，二嚟咧，嗰陣時應該係行緊 四百六， 冇一定冇 三百六， 286、386嗰個年代到啦，三百六到啦，冇錯，九幾年， 係啊， 買條 RAM 講緊都要4000几人，16 Mbps，咁變咗第一次嗰個失敗啦，咁但我而家我諗翻起咧，其實最大係咩咧？問題就係話嗰班醫生其實是一班好保守嘅人嚟嘅，佢未必接受呢啲嘢，同埋佢好恐懼將啲資料擺咗落去之後，個電腦死咗會點啊？ 係係。 咁其實你問而家都好多人都係，我老婆有啲 friend 而家仲唔敢將個電話嘅資料擺喺 Google 度添，佢話驚咩？驚嗰啲料俾人攞咗，哇！攞你料有咩啊？有咩續約？即係攞嗱。我偷你嘢啲，佢嗰个价值喺度噶。我偷翻嚟冇用嘅话，咁我偷嚟用咩？咁我 Google 有偷你啲资料嘅，你啲行为习惯， 我冇所谓。 低晒， 但系就嗱呢个世界就睇嗰个值唔值得啦。 家家有求啦， 家家有求啦。如果你带嚟我方便，我俾你攞到呢啲资料，又唔会带嚟我影响，你唔会走嚟 call 我嘅，咪得咯。好，咁讲 就暂时信得过嘅， 信得过嘅 就唔知啦。 系啦， 百度信唔过， 当然啦，呢个绝对信唔过。 咁跟住就 失败咯。如果你 失败咗，绝对失败，跟住打翻工 系。 咁但係呢個打工咧，相當好，作為一個好似滋潤嘅一個即係再生咁啊。咁打工都係用翻打工嘅角度去睇生意啦。咁跟住咧就做咗一啲都係賣啲方，即係字款啦。嗰陣時字款要俾錢買嘅，同埋買雷射打印機。嗰陣時雷射打印機啱啱開始， 講緊幾年啊？九幾？ 哇，九二九三咯。咁亦都做過報館，咁跟住就做咗嗰個頭先我講過嗰個打印機嗰個，即係嗰類咁嘅 sales。咁啊。做咗幾年之後咧，咁跟住就同人夾。 我有個睇法嘅，我即係留意咗咁耐做生意嘅人，通常最尾會做老闆嘅，佢都一定經歷過曾經做過 sales 嘅階段。 一定。 即係唔會係你純粹係讀 program， 忽然間變咗做老闆咧，我就唔 係 一定冇。 係啦 ，sales 行街。 但係我覺得咁樣成功機會低好多，我覺得一定你要試過點樣試過將你自己啲嘢拎出去 sell 呢個過程。 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話一門生意咧。分開幾個唔同嘅組合啦，即係元素啦。第一個就係 sales 啦，或者叫 marketing 啦，即係簡單啲咯。咁即係銷售同 marketing 好重要啊。其實如果俾我睇，我覺得 marketing 係重要啲嘅。sales 係相對係吞後少少嘅。marketing 真係好重要，你個 idea 到唔到位。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製作啦，都係重要啦。你認唔認真製作啦，跟住個服務啦，呢幾個元素。咁你問我，如果我話最緊要 idea， 講乜都假。讲乜都假，咁所以我上一次都同网友讲，我话其实创业唔收好多钱嘅， 系 idea 系紧要啲。 唔系你有时咧够胆大胆创新咧，呢、這个系嘅。 好， 咁好多时咧啲人即系你其实创意系乜嘢咧，或者做生意系乜嘢咧？你做一啲咧、一般啲行家唔敢做嘅嘢咧，你就有机会成功。当然你会好可能失败会好大啦，因为人哋唔敢做一定系难噶嘛，一定系觉得冇希望嘅先唔做噶嘛。如果个个都好好揾嘅，个个都做啦，系咪？ 我正正就系我一阵间最嬲尾就系讲你呢个 point 啦。咁因为咧，我就系经历一啲俾人哋嘲笑，我而家呢个职业啦，我而家呢个行业啦，俾人嘲笑啦。咁我而家先讲啦。咁啊，跟住就做完之后啦，咁啊再打嗰份工，跟住再出嚟搞生意。 跟住搞咩生意咧？ 广告印刷嗰啲都衰咗， 都衰咗嘅。 系咁， 但系你衰咗几次，即系所谓叫衰咗几次，但系都叫做冇好致命喎，对你嘅。 因为我 即系话冇搞到破产啊，搞到冇一沉不起啊，决定翻去打工啊，唔再做啊，又冇喎。 我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做生意。 系 嗱，我都同网友讲， 起码你做生意咧都唔会重伤。 因为我系从来咧，我都系会好安全地做生意。即系你要记住，我反对。嗱，好似上次我听你讲，你赚到啲钱，如果我好似你赚到嗰啲钱，我一定唔会赌。即系你都系赌人先， 系啊系啊系啊， 你股票都系赌嚟噶嘛， 系啊系啊， 我唔会嘅，我即系调翻转，即系呢个我 唔系嘅，唔会嘅，出身唔同嘅， 因为你二啊嘛，我听你讲我碌咗神奇啦，十几廿岁， 我 有几百万， 我18岁就搵50。19岁就搵500。 喂，你500万嗰个年代，你买份买个宝马山花园，可能两个都买到啊！ 唔得，都系买到一个啫， 买到一个 系啦， 都够咯。而家卖几多钱啦？ 而家都过千万噶啦， 唔止啊嘛！ 你唔会买楼嘅，因为咧你觉得钱咁易搵咧，你攞住一笔钱，我25岁要搵1亿噶啦嘛， 系 个人黐线噶嘛， 你会学发现， 唔系啊，个人会黐线噶嘛。 咁 你嘅目标就系谂1亿噶啦，点去将你500万变1亿？ 冇錯啦，咁我跟住就做間嗰間咁嘅賣 sell， 即係方，即係賣嗰啲雷射打印機啦。跟住咧就再出嚟創業啦，印刷廠啦。咁跟住又衰咗，係冇做啦。咁跟住咧就去咗打工，我又打多次工，咁啊做噴畫。咁嗰時噴畫咧就啱啱起步，咁我都上個禮拜講過啦。當啲噴畫機賣500万嗰陣時，你應該買，貴啊，不過。高风险高回报， 高回报。 因为学似话斋，冇咩人会买呢嚿嘢。 系 咁，当然啦，呢句说话有少少误导啦，但系即系你哋只要衡量嗰样嘢，整咁做啦。你走去买一啲吓高回，即系你分析嘅， 即系睇眼光呢、 這个。你睇眼光好啦，跟住 ，OK， 跟住做咗个，其实我嗰阵时我就 top sales 嚟噶啦。咁跟住咧，觉得呢行嘢做，就自己出嚟同嗱呢个咧，可以又可以开一集噶啦。就是同拍档做生意， 系 我结果我有8个股东， 哦， 全部咧都系响每个界别咧出类拔萃嘅， 系 有啲咩组合咧，咁啊大家讲啦，有 programmer 啦， 系 咁我谂住公司有个 programmer 咧就走唔甩噶啦， 系 跟住咧有一个好出名香港 number one 卖呢个婴儿用品嘅何 X 系 嘅老板， 系 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漫画作家马 X 系。 乜龙讲埋啦。咁另外有啲制作经理，咁另外亦都有啲设计公司经理，即系谷老板。咁亦都有啲投资者，而嗰个投资者咧系拥有一间 game 嘅杂志嘅，嗰阵时系手执牛耳嘅杂志，全部都系谂住哇呢次冇死啦， 咁嘅组合， 八仙 天下无敌啊， 哇 最 强 组合 Avengers， 即系六神合体啊， 但系睇 Avengers 都有啲启示啊。 咁跟住 爆开， 唔使讲嘢啦。咁其实咧个 扑街收场啦， 扑街收场。咁啊，我嗰次真系重伤啲啦，因为我都抌咗钱。咁结果咧就真系我就输晒所有钱，仲要系俾佢赶走，话我不灵。但是又攞咗我啲客，咁咧就 真好惨， 好惨。咁我就含泪响，我好记得我喺维园度，即系含住泪，最嬲尾俾咗两万蚊遣散费我。哇，都多谢你啊！咁又我打工噶嘛，我有我都系受身，得我一个受身嘅董事啊嘛。咁啊，攞住呢两万蚊，都唔知点同老婆讲。咁嗰时未系老婆啦，嗰阵时系太女朋友，点样同佢讲？ 好惨，俾人扫地出， 俾人扫地 扫出，真系好难受。 人渣嚟，人渣嚟， 结，但系讲冇。我休息咗四日， 重新上路， 自己搞嗰间品牌公司， 系 咁嗰度真系赚咗我人生嘅第一桶金啦。咁 几多年啊？系你嗰个？ 嗰阵时已经系九六年， 哦，九六年， 九七年，九七九八年嘅，当香港最低潮嗰阵时，我其实嗰阵时系 嗰个未最 九七咯。 97年最高峰 嘛， 九七最高峰。 我98开始创。 98啱啱低潮，啱啱开始即系咩最低潮？ 我就开始做第一间我自己嘅品牌公司。咁咧，嗰阵时接好多大 job 噶。咁但系因为即系凭住我自己嘅经验啊、网络啊、同埋 sales 啊，可以真系攞多。咁我咧就 因为你个喺个市场咗咁耐咧，你又系 top sales 咧，你已经有好多自己人物噶嘛，其实 系。同埋当然啦，你要即係我又嗰句啦，真诚对客，唔好呃客。 咁我想问呢样嘢，你嗰个喷发公司同之前同人哋夹粉嗰个即係同经营同一个业务。 但呢以前嗰间呢就有实体机嘅，即係买一部机返嚟。我自己出去呢就打单炮。咁我点呢，我都算係香港第一批，唔敢第一个啦，係上大陆搵喷发公司 合作。 然之合作。佢咧就$400一平方米卖俾我，咁我就$2000卖出去， 咁就赚 五倍利润， 咁就将嗰个成本转嫁咗出去啦，或者将个风险 系啦，部机咧就上面买， 结果我嗰阵时赚嘅只系仲多，我一句都唔怕讲啦， 嗱我都发现其实有时即系做生意，你唔一定要拥有晒嗰啲价差啦，先做到嘅。 嗱爆少少料啦，我今日见到一班后生仔，佢话想自己做一件嘢出嚟，咁我用返呢个咁嘅套丁啊嘅逻辑呢就话俾你知。其实呢件嘢你唔使买嘅。如果我话你不如咁你上淘宝搵下冇一啲呢啲咁嘅类似嘅机器。而係可以俾你喺里面写到 program 嘅。咁你咪唔使自己去生产呢嚿嘢囉。佢諗啊係喎。你可以买一部返嚟试下先。写到好跟住我同你大批买。你先至再做大佢。唔需要。我唔怕同你讲啦，都过咗咁耐啦。嗰陣時，我每個月閒閒地執十零廿萬，係個個月有。我每年係換一架車嘅，揾錢揾到，即係有啲似你咯。但係我就即係 容易嗰啲錢。 我相對容易係經過之前嘅嗰啲辛苦。你聽我咁多單失敗嘅例子，先至到呢一步，所以咧我相對會珍惜，但係我都係大使。 唔係啊，嗱，因為咧你嗰個，因為你之前咧，唔係啊，你之前係經歷過嗰個失敗成功、失敗成功個階段咧，係一段時間。我係啱啱出嚟，一出嚟就俾我掘到嚿金。 成功係冇失敗過。 我下次都想聽下你，上次你冇講你點做，我都揾一集咧，即係我想問翻你轉頭。咁就 呢啲會壓後十集之後嘅一集 後啦， 壓軸先講， 壓軸講。 嗱，其實咧講到呢度咧，我想賣個關子，因為咧我做啲大陸嘢見聞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 係係 係。咁下次再繼續講我而家嘅生意同埋我未來嘅生意啊。 好好好。 咁啊，即係我都想分享下，其實 因為大陸嘅見聞咧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咧而家啲興起一個本土派嗰個叫做本土思維或者本土嘅嗰個論述啦。咁好多時啲人就話咧要拒絕大陸啊，要中港區隔。但係我記得最好笑咧，就係有個人出嚟參選新東咧，佢話咧我哋要中港區隔，達至互惠互利。區隔咗點 啊？點達至互惠啊？ 嗰個叫做梁天琦啊。本文前 系咪参选新东嗰个？ 本文前出嚟嗰个梁天琦冇人识嘅，好似个样好似四眼澳洲四眼仔咁样。 中港区隔达 系啦，中港区隔达至互惠互利，点 样讲得通？说话内在 本身已經是矛盾的 了。是啊，喂，你都竟然同佢區隔，仲點樣？ 即係互相損害，達至互惠互利咁得唔得？ 我唔明啦。嗱，咁講翻大陸，我今次個見聞啦，我今次上去三笪地方嘅，無錫、上海同埋成都。 都哦，即係一邊係華東，一邊就係啦，華中。 華中誒，唔係誒西面嘅啦，西面係成都係西面。 成都係四川啦，係 咧。西面嘅，咁我講講啦。咁其實咧我想補充翻上一次嘅第一集，我都想講嘅就係伊租寶。係伊租寶咧，我睇到上高咧，其實鴉雀無聲嘅。连我其实想关注咩呢，就是个游行嗰度呢，即係好似话人上访呢十几万系冇报道过嘅。 我梗係啦，佢大陆唔会报呢啲嘢系唔报得㗎嘛。 咁所以呢大家即係唔好以为我哋而家睇到个信息呢大陆人系同步，唔知㗎，佢哋真系唔知㗎。 哦， 所以佢永远都觉得。 都唔知嘅。 佢哋觉得国家系好嘅。好啦，咁引申出去讲咩呢，我第一集都讲过话大陆呢有好多啲咁嘅广告呢係教人。咁今次即係话即係借贷咁呢，或者啲金融啊啲咁呢。 嗰啲係千局。 千局。你我头先啊我都会一间摆上网㗎啦，即係摆喺 Facebook 㗎啦。咁大家睇下啦，或者听日即係今日我哋摆返上 Facebook 啦。咁通常呢好似咩呢，啲英皇补习社咁呢，靓仔靓女吓企喺度咁。 即係 sell 你投资。 啊，隻手一定係翘住嘅。 翘住嘅。 好有计嘅。 成功人士。係啦，一个店嘅成功人士。 咁今次呢讲人民广场。点解成日讲人民广场呢，人民广场系一个枢纽中心恰死嗰啲。 你讲边个地方啊， 上海人民广场。 上海。 咁呢已经冇咗呢啲广告啦。 係。 我上一次讲话呢，甚至乎呢喺个嗰个大堂嗰度呢，哇有件好大嘅 pops, 即係嗰啲雕塑啊啲咁呢，啲 arch 嗰啲咁呢。 係做咩嘅呢， 就係啲广告嚟嘅。 哦广告嚟。 就是、大大写住可能有个伊字咁样， 或伊租宝 价值咁啦，我唔系伊租宝啦，即係上次都系啲财经嘅。 係。 今次系冇晒。 冇晒。因为可能佢上面咧佢严打一样嘢，因为咧其实之前佢哋成日唱互联网金融，就想即系阿里巴巴嘅腾讯咧，想将佢塑造成一间网上银行、网上金融。跟住咧，其实网上金融做咩生意咧？其实都系同实体有关，就系、是、用高息咧就吸咗你啲存款，之后做大耳窿放债俾人啫嘛。 好啦， 讲到最后都系咁样。 不过咁，你讲啱一半，讲错一半， 系 点解咧？我唔系专登窒你，而系咧。呢类咁嘅广告呢， 是 大城市上海冇啫， 系 对唔住无锡，我一落车 全部都系， 全部系 哦， 一横过咁啊我哋现场主持人会睇到啦。咁另外呢仲有咩呢，就系、是、 一路渗，一路 成都、哦、都仲有 渗去啲细城，即系二线城市， 冇错啦，呃完一浸， 呃完第一浸系啦， 跟住下一浸咯。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咁嘅骗案呢系无日无知嘅。咁各位即系又系嗰句。千祈唔好听。 点样睇得到佢系骗案呢，其实呢、 這个 咁睇落去真系完全系见唔到乜问题喎。 我只可以话， 即系我而家望到嗰张广告。 咁呢啲咪最高境界咯？老千 系， 我成日都讲， 就系、是、同完全同正常嘅冇分别。 你一定要，我话做老千一定着翻到老细啦。 系啊， 你冇留着到好似大 N 咁嘅款上嚟坤你都唔信啦。 系 咁啊，当然啦，最高境界嘅梗系着到。 都即系咩叫华尔街大鳄啊？咩系咪啊？ 华尔街狼人 啊？你睇住你睇嗰支就系噶啦， 系啦， 周难避啊，咁好高程度。 正如阿六八九叫你行东，你向西行，因为佢啊成日叫你上大陆发展。 系啊， 我话俾你知。不过讲调翻转头，大陆都有好嘢嘅。我唔敢即系我哋，如果我哋真系如果净系话大陆乜都唔好嘅话咧，我觉得又唔全面， 唔全面，唔全面。嗱，其实佢都有啲系进步过香港嘅。 假设啦，我又打个例子，我上高冇嘢做咁啊，睇下啲广告。 系， 原来咧国产有一只电车，即系电动车咧，即系唔系净系得比亚迪，亦都唔系净系得 Tesla， 好多只， 好多个啦，而家开始啦。咁而家有一只咧就系卖16万，但系咧。实际市民买咧就俾50000几蚊得噶啦， 系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又中央政府补贴50000，地方政府又补贴50000几，咁之后你俾五鸡嘢到咧就攞到架车走噶啦， 系 行到200几公里， 嗯 ，OK 嘅，听落几吸引噶系咪啊？50000几蚊，喂大佬， 着火啊爆炸啊！ 你呢、這个這个另计，咁加重保险咯， 系啊 ，NCP 冇噶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某程度上佢哋都会做翻啲。 嗱，其實香港政府都有嘅，不過佢咧將嗰啲利益全部輸送喺啲大企業咯， 係咪？ 你見咧新巴啊、城巴咪買咗啲比亞迪電動車嘅，政府有補貼㗎，係、 嘛？ 政府俾錢㗎，嗰啲錢係。 但我聽 補貼嗰啲大公司咯。 但我九巴嗰啲 friend 同我講咧，孖到七彩嗰啲車。 哦，係啊， 系 扭用嚟嘅， 唔好用，上车又唔够力， 系啊，上车唔够力。 仲有咧，嗰度门轻中式，拍两下自己开门噶嘛， 好似 手机， 好似行北角噶喎， 吓、啊、 行北角先应该， 行十一号， 行周华， 十一号想揸电山，系唔、怕啲有钱佬 唔坐嘅， 得百件事都包家啦，系 唔系啊？飞唔坐，飞 唔坐系 有乜所谓啫？死死你啊嘛！ 不过唔系嘅，有阿伯有阿婆嗰啲有钱阿婆坐嘅，因为佢觉得冇所谓嘛，无谓叫司机开嘛，有啲自己坐嘅。 好啦，咁啊，最后讲多一个啦，有啲够钟啦。咁啊，仲有一个有条桥，咁啊，最近咧我啊上到去咧就揾咗个基金经理倾，咁我自己有啲 project 倾嘅，咁呢好实在嘅，佢都唔会话啲吹水啊啲人嚟嘅，好实在。咁咧佢又同我讲咗条桥，佢话我条桥唔掂，咁啊讲佢另外一条桥啊。OK 喎、哦，就原來咩咧叫農民銀行計劃。咁農民銀行唔係一個 brand 啊，係一個真係一個一個動，即係一個點去，即係一個模式嚟嘅。原來點咧？原來咧，因為咧如果銀行要開啲分行喺啲縣，中國唔知三千幾個縣啦，村啊更加唔止嘅。你喺嗰啲地方度咧開分行係好唔實際嘅。咁於是咧， 唔夠成本效益， 唔夠成本效益。於是咧，佢就叫村裏邊最有權威嘅當做係村長。就做一个中介，然之后咧就俾几千蚊，就俾几万蚊佢咧，就将个佢自己嘅屋企咧就装修下，就然之后俾个夹万佢，咁每日最高咧就授权佢唔知两万蚊到嘅啫，其实呢条桥嚟嘅啫，然之后咧就啲农民咧因为好多现金，我卖完啲菜啊啲咁咧，我需要将啲现金咧攞翻嚟要嚟，即系摆屋企危险啦，咁于是咧就可以。俾佢咁攞，俾佢收。咁呢個人賺咩咧？就賺嗰個差價，即係嗰唔係差價嗰、那個利息啊，手續費。 手續費係。 仲有收尾再發展就咩咧？佢做埋物流嗰個派送。 哦， 即係話如果淘寶啲嘢順豐去到佢嗰度咧，佢收起先。 係。 佢收埋錢。 係。 我派嚟俾佢。嗰個農民買一個手機，咁我睇下啱唔啱？唔啱擺翻兩度，唔要，唔收錢。咁變咗咧。摘兩浸錢，呢條橋 OK。第一浸嘅基金已經捉到兩億，跟住第二浸16亿。 哦， 我所知，咁我諗而家應該唔止噶啦。因為咧呢個咧計劃咧，如果做嘅話咧，淨係點咧講緊係廿幾萬個點。 但有冇風險咧？我想問。 相對少咯， 相對少。 因為銀行 即係會唔會走佬咧？ 兩萬蚊啫嘛。 即系走啊两万蚊，但系佢 同埋我估佢细致上执行上嚟讲咧，系需要俾按金嘅。 哦， 喂，因为呢个都系肥猪肉嚟噶嘛。 系， 喂，唔使点做，有钱收。 系， 喂，摆喺你度啫嘛，你系要个夹万同要间屋俾你啫嘛。其实成本唔系太高噶咋。 不过大陆咧，一有啲嘢咧，就会有啲骗局出嚟噶啦。就会套落佢嗰度谂下啲咩可以破解。 如果你坐翻喺大陆人嘅角度谂咧，做呢班执事呢班人咧。都会用翻你呢个思维谂，要谂翻啲嘢反翻佢嘅，即系将量计过长梯，一路喺度博弈咯。咁但系， 因为我谂到佢可以开，好似之前啲骗案开假银行，收晒啲钱翻嚟， 如果假嘅 走佬走佬咯，跟住 系 唔系 连个村长都系假， 村长都系假咁嘅。 跟住公屋咪开间假公安局啊，大佬知唔知啊？ 公安好劲喎， 所以咧我讲。第一个讲嘅要点就话呢个人要有公信力，公信力就唔系一日嘅，所以其实呢条桥点解值十几亿，再跟住唔止嘅，咁我觉得啊系，咁即系相比之下咧，我觉得自己条桥咧都几鸠 嘅，咁唔系嘅，咁唔同嘅桥咯， 唔同嘅谂法啫， 我虽然未听到你另外一条桥系咩， 唔同谂法啫， 咁人哋呢个咁高班冇办法啦，一嚟就十几亿啦，系咪先？ 系， 对香港人嚟讲真系好天文数字啊嘛，已经。 唔系讲起咧，你话嗰啲骗局咧，我谂起好耐之前咧有套戏啊，原来余曾做嘅。佢咧同邓光明开间假嘅投注站， 哇！ 喺度收钱，咁最后梗系俾人拉啦，即系倒破咗啦。但系我唔记得个咩名字，大家如果记得咧，就可以提翻我系邓光明余曾，真系唔记得咩名啦，系假投注站 呢、 开假投注站 有咁多宝，你咪哇正咯、 啊！排队咪啊，六合彩投注唔到啊马啊， 系 啲人未必即时派彩啊嘛，佢都发彩窗口就唔开， 咁咪变咗外围咯。 系、啊， 其实变外围。 变咗外围咯， 变咗外围， 咁通常输钱噶嘛，系啊，咁佢咧，佢系做几日生意就收收工噶啦，因为咧你买飞咧，你呢度中咗咧，你去第二间攞唔到钱噶嘛，以前投注站嘅年代咧系用手写噶嘛，吓咁啊好容易假噶嘛，系嘛，吓咁啊讲个题外话，喂，今日咧嘅时间系咪差唔多啊？ 过晒时啦， 过晒时啦，我哋咧买卖关子啊，但系 N 咧仲有。 創業嘅嗰啲下集要講嘅。 我哋都好多嘢未分析，而家純粹分享佢嘅個人過往經歷嘅。 其實都未開始講，其實 未開始。 我未講我即係而家同埋我即係啲展望啦。我展望咪就係展望我自己嘅。所以其實我都 會發掘啲生意。 如果你唔介意，網友你唔介意嘅話咧。你可以即係有啲咩，我大家當研究一下，分享一下，即係例如話你有啲咩想做，你試下講出嚟，咁我哋試下啦，從 我哋 嘅角度啦， 我分析下， 因為呢度有三個人唔同嘅，有一個創業者，有一個嚇、啊、對呢、這個， 我都曾 經你都大上大落啊， 我曾經係創業者， 五百萬嘅人， 我唔會話自己唔係做緊生意，嚴格嚟講，我一路都係食緊自己嘅， 係咩？ 係，咁梗係啦， 係嘛？我又唔知道你哋嗰行嗰個。 首先我要 define 下點為止自己條生意先。首先你如果你唔係 being employed 咧，你唔係有人請你俾佢固定嘅糧你咧，理論上咧你已經係叫做即係人在嘢咁樣，你水歪婆啦而家揮貨。 OK， 我即係話你哋嗰啲係即係 我哋都係打㗎， 自己生意㗎嘛都係。 OK， 自負盈虧 即係都要， 但起碼你 客唔係，我哋都要考慮 marketing 嘅。 但我哋三個有啲唔同，就係話我哋嗰、那個即係 education 嘅 background 唔同啦。變咗你係一種即係你嘅角度同我哋嘅角度又唔同啦。我同埋年齡又唔同，變咗有好多嘅角度咧，可以幫到啲網友。其實我咁提議啦。咁有好處就係話大家做到互動，同埋你哋會真係攞到啲嘢出嚟。OK， 如果你唔怕嗰樣嘢條橋出咗嚟嘅話，咁其實亦都嗰句啦，我永遠都一句。執行先亦都係最重要嘅。有多人咧諗到條橋之後咧，執行一撇屎。咁所以我有時啲橋都唔怕同人講嘅，你咪執行咯。 係嗱，咁我哋最緊要咧，最後我哋都要補充翻咧，我哋係希望嗰個搞一個咧就叫做現場觀眾計劃。咁點解咧？就是、希望咧加強個互動性。譬如有啲人，可能突然间谂起有啲乜嘢，大家攞出嚟讨论下，可能会变成一门生意，唔出奇。又或者大家交流下嗰个成功或者失败经历。咁现场观众计划咧，希望每次有三个名额，因为我哋平时食饭多三个，咁大家商量下，嗌餸亦都好嗌啲啊吓。咁除咗食饭之余咧，我哋可以喺节目嗰度咧，譬如有啲乜嘢话题，你可能想讲嘅，你都可以照讲，照加入。 你讲咗易得到定系炮打？ 两样我哋都希望搞 ，OK， 我谂两样我都希望搞，两度都试咗先嘅， 两度试下嘅，即系其实睇报名啦，因为譬如如果你今次 炮打会容易， 炮打会多啲，因为炮打我哋系直播，同埋我哋系九点半开始，咁变咗我哋七点半就会喺铜锣湾食饭，咁譬如约埋，即系我谂喺炮打推行会， 因为呢个节目我觉得如果三个人上嚟就比较大镬啲嘅， 都要夹定， 本身已经有三个人 都已经夹定咯， 系啊， 咁炮打都系三个。 系啊，即系怕俾人感觉混乱啲，都啲人都接受到。 惨啦，喺度定位咁， 即时炮打啊嘛， 系唔系咁呢个都唔紧要啦。其实有时又未必一定三个嘅，咁譬如啊一两个，如果你突然间喂，我有啲嘢想同你密针嘅，一个得唔得啊？咁大家到时再约啦，再商量啦，系嘛。 不过我谂大前提就话，大前提就话你嗰样嘢要讲到出街咯，唔好到时禁住。 系啊，你又话哎呀唔得啦，秘密啦，商业秘密唔讲，咁咪。唔系，你可以唔出街， 可以我哋讲，唔系，但系唔使喺节目讲， 节目唔讲咯，都得嘅，其实可以嘅，呢个都可以嘅。唔系，当然你话多啲分享你自己嘅成功或者失败经历，咁其实好多人都唔会肯分享。 唔系，大家不过咧，我觉得咧，大家唔好觉得我要拎住，我要而家系一间公司嘅持有人，我拎住一张 BR 喺度做紧。嗱，我成日覺得咧，做生意係冇任何固定嘅形態嘅， 冇嘅， 冇一個 definition。 喂，就頭先大 N 啦，喂，細路仔買咗紅紙翻嚟剪開佢寫財神咒咁樣已經係一門生意啦。細路仔好多人有賣個金絲貓啦，上山捉金絲貓攞嚟賣。我有個同學啊，賣金絲貓發達噶。 嗯。 真係發達㗎，即係 如果你覺得要有一個定， 哇！我以為你講嗰啲金絲貓一四一嗰啲添， 唔係啊，佢賣嗰啲去上山捉咧，佢係買翻嚟賺錢咧，一隻賣一百啊幾十咧，係賺到咧係。我哋當時係講緊有二三百蚊零用錢嘅時代咧， 喂， 佢已經有過萬蚊喺手揸住。 唔係嗱，我真係所以再強調，如果你真係覺得咧，你要我要係一間企業，一間公司，要有個寫字樓，我有個秘書，有兩個下邊有兩個 staff， 我要有張 BR， 有個公司户口，你先覺得自己做緊生意嘅話咧 ，sorry 啦，你唔該你由頭由第一集再聽過呢個節目， 係 唔 OK 嘅。 我劇透少少啊，我兩年冇翻過公司啦。 嗱，呢个就系人品， 系啦。好，喂，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个星期咧，我哋会叫翻阿大肥上嚟嘅，因为咧卡拉，咁咧就大家新鲜啲。如果你话日日都系大 N， 日日都系大肥， 隔个礼拜先听到大 N 声， 系啦，变咗隔一个礼拜你先听到大 N 嘅。 我本身自己咧喺网台嘢做，都有我唔讲太多啦。总之我哋 都有我自己本身有啲新節目要做嘅，咁變咗都兼顧唔到咁多。咁我希望你繼續支持啦， 係 啦 ，Facebook 啊 ，like 多啲。我哋會有冇專業噶？ 我哋係 易得到冇嘅。 冇嘅。 我哋遲啲 考慮開翻， 遲下開過啦，因為我哋做生意可能都得嘅，大家交流下生意經驗。其實咧，成功嘅生意咧，個個都好欣賞。但係咧，如果肯分享佢失敗的經驗咧，我覺得反而對於網友係會更加寶貴嘅。 咦？咁啊 ，Tony， 你嗰個失敗500万點使曬，絕對係我期待。 哇！咩使曬？我倒輸200万啦，倒爭人哋 係嘛？咁啊，等你有機會講啦， 睇下有冇機會啦嚇。 好。 好， 咁咪到時間， 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 拜拜， 拜 拜。